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啊，欢迎啊梁家杰听今日上到 嚟 花生台啦吓，咁啊阔别咗成，系咪一年啦？系咪对上嗰次系？ 我唔记得咗。 对上嗰次 系搬嚟呢度， 系啊， 唔系，不过我哋搬咗嚟都系第二个礼拜嘅啫。 系 哇，咁新嘅做咩？ 系啊，特登搵，本来谂住叫你上个礼拜就谂住开幕搵你啊， 系啊， 精彩啊嘛。 哦，冇事冇事。 咁就搵阿杰哥上嚟啦，咁啊难得啦，系嘛？就嗱。其实就啊，我哋要恭喜杰哥先嘅。咁上个礼拜六咧，就就当选咗。不过呢个已经系完全系冇悬念啦。就呢、這个公民党新一任嘅党主席咁样。 呢句说话有骨嘅，冇悬念啊！应该话心庆得人， 系心庆得人，因为佢呢个系等压选举嚟。咁又等压选举嚟噶嘛，所以就 不过杰哥一开波就真系要讲啦，唔好俾 Anthony 搞咁耐。喂，你次次上亲嚟咧，都系你有人退党，我而家发觉。我今日先升起嘅。你上親嚟咧，上一次就係阿馬交，今次就係毛孟靜。 哦 ，OK， 咁巧嘅， 係啦。 你咪睇住啲人退黨先請我上嚟噶， 都可能係。我等我解釋下阿毛姨姨發生咩事，大佬。 哎呀，我 解釋咗嘅，其實 我唔可以加料喎，佢已經解咗咯。 你不如諗下啲問題，佢點樣問啊？傑哥啦，係啦， 有咩問我要講都講曬。 唔係你 official position 係點先？有啲聽眾唔係留意你 Facebook 咁樣要，或者係 mass media 咁啊？ 唔係嗱，我諗咁樣啦，因為毛孟靜議員咧，佢其實就係佢見傳媒嗰個星期一嚟嘅，下晝三點。佢之前嗰個星期六咧，大概48小時之前咧，佢就發出咗一個叫做傳媒嘅採訪邀約。 嗯， 咁係啲記者話俾我聽，我先至知道佢星期一有個咁樣嘅叫特別嘅記者會。咁就啲記者問：喂，傑哥知唔知咩料啊？咁樣，咁我咧就想去揾阿毛姨。咁咧，佢嘅電話係刪咗嘅，即係佢成個週末，週日直至到星期一，都係刪咗電話。咁佢3點鐘開記招啦，佢係2:55啊，定2:50咧，就向執委會發出一個電郵， 咁咧就話退黨啦， 退黨啦咁樣。咁就係咁啦，即係嗰日就咁啦。咁至於佢退黨嘅理由，我就無謂重複啦，即係佢有自己嘅交代啦。咁而喺公民黨嗰、那個立場呢，當然我哋覺得一個創黨嘅黨員，而且係為我哋開拓咗九龍西呢個支部嘅黨友退黨，當然係好可惜啦。咁就但係我都嗰日啱啱星期一嗰日呢，就係、是超級月亮嘛，咁我就醒起，而呢就千里共婵娟啦。咁就點解會千里共婵娟呢？即係我就話咗，咁咪唔緊要㗎，即係大家喺民主路上，咁佢又會繼續爭取真普選，我哋又繼續爭取真普選，咁、那個婵娟就係、是、即係呢個民主運動啊，咁就係囉。咁啊， 直接的講，會唔會係有真係有路線分歧呢？同阿毛議員你哋， 其實我唔係好覺喎，你問我嗱，即係譬如佢去拖結，咁我突然間冇拖結啊，但係我哋 你有冇翻去開會？即系乜乜佢先？ 冇冇，点会咧？我可以乜乜啫？我唔可以乜乜噶嘛，哥。即系嗱，我哋你知道我哋10周年宣言咧，我哋都系出咗一个即系本土自主多元嘅， 系咯、 一个新嘅宣言啦。咁里边都有提到，即、就、系、是、我哋香港要命运自决啊，要讨论2047二切前途嘅讨论啦。咁就我其实即系除咗话佢有去拖劫，我冇拖劫之外咧，我又睇唔到咩好大嘅分歧嘅。 系 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有阵时啲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粮油嗰单有冇关系咧？即系 佢自己讲明冇嘅，佢自己讲明冇，因为有记者问佢噶嘛。吓咁佢自己讲明系完全唔关呢件事，咁我唯有系接受阿毛议员佢嘅交代啦。 咁但系其实佢当初佢话其实。有兩單嘢嘅， 主要就是六年前，因为陈家朗咁样样就同郑宇石就叫争做呢个党魁啊， 党主席， 党主席 ，OK， 咁就佢又觉得系大佬文化。系嘛，即系内定咗，咁变咗就佢系为呢件事咧，就一直以嚟都耿耿于怀，咁啊系导致到今日嘅情况出现啦，系嘛，咁事实上系咪真系咧？咁样样，即系会唔会系，即系都系因为其实佢引述你讲嗰句说话嘛，佢就话你当时就话同陈家洛合作咧，就似乎系好啲嘅，个合作关系会好啲嘅咁样样，系咪真系咧？其实 嗱，真真假假咧，我谂我哋只能够系接受阿毛议员佢嘅讲法啦。咁但系咧，我谂亦都不能够抹杀嘅咧。我哋係一人一票選嘅，主席一人一票選嘅。咁如果你話我哋喺宣傳嘅時候係的確有一啲執委呢係幾個一齊係去宣傳，好似即係一條隊咁樣呢，咁亦都我覺得呢個唔係太過唔正常嘅嘢啦。咁我就亦都覺得如果佢真係硬住咗六年，咁佢都好忍得我哋啦。咁我觉得咁我都好多谢佢忍咗咁耐。 咁唔好意思啊，真你亦都。 都唔好意思。係都唔好意思啊，都讲得啱。即係要佢咁辛苦咗六年。咁但係唔紧要嘅，即係我觉得大家其实就算佢退咗党之后，佢都有譬如拍住飛機師有做啲動物權益嘅嘢啦，咁佢如果適合嘅時候，佢都會搵我哋一齊去推一啲議題同埋政策嘅。咁我諗真係千里共婵娟啦，冇所謂嘅。 但係呢度引申到兩個問題呢，第一就係公民黨其實咪都有大佬文化嘅，即係好似我哋嗰陣時候評論民主黨咁，你張李陽集團而家就可能係 Audrey Margaret、Margaret Allen 咁樣，係嘛？你有新鐵三角去即係咩㗎？其實你哋 嗱，我哋咧就執委會有二十個人嘅， 係 我哋啱啱星期六你提到嘅換屆咧，我哋係換咗有六位嘅新執委咧，係30歲以下嘅。其中有三位咧係喺立法會換屆選舉。分別喺港島、喺九西，同埋喺新西排第二嘅年輕嘅黨友。咁就如果你追溯翻之前幾次嘅，就算由創黨開始咧，你知道創黨嗰時你都識㗎啦，曾國鋒啊、余光威啊，咁佢哋當時有都未曾讀完書，或者啱啱讀完書做咗幾年嘢，咁都係好後生，二字頭、三字頭嘅年青人咧，咁我哋都係即係執委會嘅，咁所以我又睇唔到話公民黨有一個所謂什麼大佬文化，因為諗下二十人裏面有六個係30歲以下嘅執委咧，其實係佔咗三分之一噶啦。 咁但係阿傑哥你講嘅嘢喺個執委會裏面一定即係重量級啲啊嘛，會唔會咧？因為呢個中國人嘅社會，大家無可避免地，即係你講同 Anthony 講出嚟嗰一個會議度咧，可能我都會 wait 你講嘅嘢多啲嘅嘛，有時會，即係我梗係睇低佢。咪有啲人係會咁啊，即係我講嘅現象就係咁啊。所以 that's why 啲人覺得，喂，你當年你哋捧即係陳家洛嘅時候，佢就會即係 body weight 咁樣嘅情況。但係呢個係即係無可避免噶嘛。有時即係我唔係幫你解釋，不過我哋都會噶啦。咁都傾下先噶，大佬。咁你做主席，我做主席，唔通即係咁核突出嚟爭咩？尤其是黨外嘅競爭嘅時候，都要即係溝通下㗎咁樣。 係咯，即係你都講咗啦。我知道你唔係幫我解釋，不過咧你只係講一個客觀嘅事實啫。即係其實咧就我諗任何一個組織都會係咁噶啦。咁梗係有啲人會係喺度耐啲，咁可能咧佢就會講嘢。咁啲後生嘅又係會講嘢，咁如果兩個人講啲嘢唔同，咁咪掃諸黨內民主囉，即係我哋投票㗎嘛。所以我成日都提返就係六年前嗰個換屆嘅選舉呢，係我哋黨員一人一票選嘅。咁上全讓全個過程啊都係公開嘅、透明嘅，大家可以互相拉票嘅。咁當時你可能記得一個畫面，就係毛議員咧，其實佢自己喺個場度係舉牌嘅，佢係支持 教授 嘅。咁所以我覺得 如果經過黨內嘅民主制度咧，去投咗票咧，就我諗都係必然放低咗佢啦。因為大家都有咁多嘢要去維護我哋嘅核心價值啊，要爭取真普選啊，咁呢啲嘢必然放低咗佢。咁如果暫時大家唔係覺得好完全咬完嘅，咁大家喺新嘅崗位上面各自努力咯。 咁係再引申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佢。即係耿耿於懷、心心不憤咧，其中一個原因我估啊，我估啫，因為我都係睇報紙嘅，就係因為當年就係陳家洛話做主席嘅時候唔參選立法會議員啊嘛，一個屈美十，你又俾佢港島排第一啊嘛，呢、這個我諗係佢哋即係興到好緊要嘅原因啦，會唔會？ 這個我都留意到毛孟靜議員咧喺記者會上面咧，或者喺後來。佢不出惡言嘅一啲反應，進一步嘅受訪之中咧，係有提到。咁但係咧我相信大家公民黨嘅黨友都會記得啦。後來到換屆選舉排隊嘅時候咧，黨內咧係形成一個相當強烈嘅共識，就係、是、要陳家洛去排陳淑莊嘅前面嘅。咁而呢樣嘢呢就陳淑莊都接受，港島支部都接受嘅。咁所以呢個唔存在話什麼陳家洛佢自己出爾反爾，因為當時呢係黨內嘅策略部署呢係大家有一個共識係要求咁樣排法。咁所以我亦都唔係好覺得係有一啲乜嘢令到有黨友覺得即係陳家洛有負於個黨，因為佢咧背信棄義咁樣嘢。因為大家都明白嗰陣時嗰個係黨嘅策略部署嚟嘅，喺個選舉嘅時候嘅策略嚟嘅。 但係就算你話係一個選舉策略，咁都要陳家洛自己肯報名。肯落水先得㗎，即係如果佢自己話我冇，我應承咗我做黨主席唔選㗎啦，咁我唔選㗎啦，咁即係冇人可以拉到佢夾硬去選㗎。咁即係陳家洛自己都 咁又未必係，因為你黨 你有少少陷陳家洛於不義喎。如果你夾硬咁樣推佢上馬嘅話，如果即係睇翻轉頭，即係而家冇所謂啦，係咪？ 牛唔飲水就唔撳得陳家洛低啊！ 我諗咁講唔係好公道啦，因為當時咧黨內的確係有一個立法會嘅選舉策略部署。你甚至可以话系有好多党友喺拆完个局之后，逼佢去选嘅， 即系征召嘅 吓，即系你用咩字眼唔紧要咧，但系即系正如你阿土讲啊，呢啲都过咗去嘅事咧，我谂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好严峻嘅情况要我哋处理，系嘛，咁即系我只能够即系话咧，即系呢件事如果真系令到毛议员系。耿耿于怀咁多年咧，咁我都觉得系我唔好意思啦吓，即系令到佢咁不畅快。咁但系头先我都讲咗，无论系原来党主席之争，亦或后来嗰个立法会换届选举嘅部署，其实全部都系经过党内制度咧，系去決定嘅，就唔係話一兩個人講咗就算嘅。 好，抄第三個問題咧，就其實我覺得好壓突咯。嗱，我細細個僆仔嘅時候，佢做法新社記者嘅時候咧，都成日打嚟學聯揾我哋做訪問，所以都同佢好多年好熟。啱啱選完啫，即係你話嗰一兩年都即係油漆未乾啊，大佬。喂，呢樣嘢其實無論對公民黨嚟講，同對毛依依嚟講咧，毛議員嚟講咧，都其實都幾傷喎。你啱啱即係投完票，大佬仲話掛住公民黨個牌頭，仲幫你 defend 緊你哋嘅政策，或者你哋實俾人懟嘅，你知公民黨喺決議工程裏邊係嘛？呢樣嘢我覺得係難睇咯。 我咧就其實喺星期六，即係嗰日佢星期一開記招啦，星期六。就啲記者開始嚟到追問我啦， 你都嗅覺到啦，開始 知唔知星期一發生咩事咧？咁樣咁，我當然我估即係咁樣嘅處理方法，除咗退黨之外，除非佢選特首嘅啫， 唔同你爭，唔同你爭， 咁我都估到下嘅，咁但我當時我已經係好清楚講咗。 君子分手不出恶言。 但你估到啦，咁因为其实对上一次汤家骅嗰次嘅退党啦，咁其实佢都系有即系、就是、有啲势利反应，甚至乎就系话佢系想你挽留佢㗎嘛，系咪？咁今次你会唔会就系因为就住汤家骅佢上次话好遗憾你冇挽留佢啊，而今次你有冇尝试？ 你有冇 send 下 WhatsApp 啊？最少多啊，杰哥。 佢个电话系删咗，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咁样。 WhatsApp 有冇 send 先 ？Email 都有噶啦。 写段英文都好啊，大佬。 因为根本打电话打唔通，你 WhatsApp 冇可能通噶。但最紧要咧就系咁样。你可能咧，因为时间过得比较耐啲，你将两样嘢咧系即系个时序上咧，时空有啲兑换咗。汤家骅话党冇挽留佢咧，系一个较早嘅时候，唔系佢喺第四年上一届第四期退党嘅时候。之前佢系话阿余若薇咧就知道佢退党，但系就冇挽留佢。嗰阵时应该系早一啲嘅，好似讲紧政改啊定乜嘢嘅吓，我就唔系佢退党嘅时候。今次呢就毛孟靜議員呢就的確係冇任何嘅先兆底下呢、就刪咗電話，出咗個採訪邀請。咁所以根本當時嘅主席仲未係我啦，當時余若薇都係唔知道咩事，我哋打電話俾佢都打唔通嘅。咁就唔單止我哋，所有記者都打唔通，嗰四十八小時都冇人打得通個電話，直至到佢三點鐘開記招之前嘅五至十分鐘，佢就俾咗電郵所有執委。 咁但係你覺唔覺得即係頭先我咁樣描述，即係喺選舉，哇大佬咁近，即係對你哋都有少傷。 點解？因為佢特別， 因為日後你喂如果我係同你選舉論壇啊，大佬。喂，我今日我投咗你个飞机师，你咩两嘢你就原来系退党嘅咁？ 嗱，因为 投公民党定系 尤其系毛姨姨佢讲句说话咧、我就听落去有啲唔舒服嘅、因为有啲记者问佢，即系会唔会觉得有啲咁嘅不义啊？即系啱啱即系选完咁你就退党啦？喂，佢就讲佢嘅说话就系话，啲人选我系因为纯粹系因为我毛姨姨即系呢个人喺地区嘅服务，就而唔系公民党呢个牌头。即系你觉得？咁样讲会唔会有啲唔公道呢？ 嗱，不出恶言就真係不出恶言啦。我就讲得做得到嘅。咁、 okay. 所以我系唔会喺呢个问题上面再纠缠啦。 明白。 咁毛议员佢有佢嘅理解，佢都系政治人物，佢、做嘅嘢系公众自有公论嘅。 系。咁啊，杰哥真係非常之 gentleman 啊！咁啊，但係嗱，其實嗱，既然講開即係上個禮拜六換屆啦，咁亦都有啲即係你話成個黨個方向咧，都想問問你嘅。即係我記得半年之前，好似舊年啊，我哋講過呢、這個就住本土嗰個主義嗰內涵咧，就做咗好多討論嘅。咁一年之後啦，係嘛？咁啊，應該就都會有啲即係思想嘅激盪會比較多啦，係咪？咁尤其係嗰個選舉，咁就嗱，你哋講咗就話喺嗰個大會上面，你哋講就係話要着力多啲去喺地區服務嗰度，咁就政治即係議題啊嘅嘢咧，就唔係唔做係嘛，即係普選嗰啲人唔係唔做，咁但係咧，即係你哋嗰個方向咧，側咗嗰邊啊咁樣樣。你哋所謂嘅本土主義係咪即係純粹係叫做係做多啲地區服務，即係或者咁講啦？比较靠近民主党的路线呢？ 民主党的路线我们不敢高攀、我们就从自己那个本位来到看啦。因为如果你说共产党他不改变八三一人大常委的决定，连610的白皮书，国务院的白皮书，他那种有权必用、用时必尽的态度、不再自我约束他的无限的权力的时候呢，你如果跟他是硬碰那个所谓真普选呢，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大的用途的。我不是放弃、而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帮啲街坊解决到一啲譬如你话巴士加价、隧道加价，咁你带佢去城规会去睇下，原来嗰啲规划系点样进行嘅。嗱，民生嘅项目呢做做下呢佢都会 好似冚偷埋牆咁嘅，因為佢會知道，喂，娛樂堂水滾堂魚近親繁殖，黑箱作業嘅一個權力架構，根本特首就係同佢哋圍圍圍嘅，根本咧就你唔可以諗住咯，咁樣產生出嚟嘅特首啦，係會真係將香港人嘅福祉咧大眾嘅福祉真係第一位嘅。好啦，我寧可係透過我哋同啲街坊一齊去。搞規劃、搞教育、搞環保，然後大家一齊去碰壁，咁嚟到做咧仲好啲。因為咧嗱，個點解我有咁嘅反思咧？因為今次2016嗰個立法會嘅換屆選舉咧，我哋而家賽後嗰啲票數分析咧已經出咗嚟啦。公民黨咧係屬於依靠呢一個叫策略選民咧。是比较重的一个党。 吓、啊，你哋都叫重啊？ 系啊，我哋比起譬 如，我以为你哋俾人弃晒投递啲 咯，咪就系咁咯，咁所以咪就重咯、 哦，受人哋 负面、负面影响。 即系变咗咧，如果譬如戴耀廷讲啲咩嘢，咁啊嗰啲我哋咧就冇啲忠实拥趸，即系无论你 唔够 call 啊， 系阿 Benny Tai 嗌乜嘢，佢都系投公民党噶啦。我哋少咗呢啲人。 喂，其實都唔係你第一次啦。你同我2008年嗰次又好，2012年都好，我都搶咗你好多噶嘛。 冇錯啦， 我冇話還俾你咯，所以今次咪 係多謝你啊。咁所以咧就即係痛定思痛咧，我就覺得嗱，我哋黨嘅資源、人力物力係有限啦，時間係有限啦。好啦，咁我哋點樣先可以爭取多一啲忠實 fans？ 係將來真係。那個環境變了，我們容易一點去爭取真普選的時候多一些盟友，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反而是由民生有關的政策入手， 多啲戴克 fans 起 咪啦， 唔系不过我又咁样去谂，即系呢一种嘅模式咧，即系阿杰哥咁样听你讲，同其他政党即系做地区工作个差别就唔 系 好大啊， 就好似民主党咁 咯。系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咧，近年嘅政治形势咧，你越做地区咧，其实越死嘅，即系你睇下民协咁样，跟住就唔知去咗边啦，而家咁所以。公民黨我哋見到一路大家都係打議題啦，打形象嘅票啦， 打立場 係啦，中產啦咁樣。咁你去翻做地區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反而將個重點即係喺自己嘅強項裏面帶走咗，而去咗另一條死胡同咧？ 嗱，我覺得地區工作嘅做法咧，都係有唔同嘅拿捏嘅。我哋譬如話，我哋唔會話同你成功爭取咗哦，呢、這個起個牙籤樓，我哋 六公仔兩秒 啊！咁啊，咁我哋唔會咁啊！我哋反而咧係會同啲街坊一齊上城規會，一齊入信，一齊去講嘢。即係我諗咧，呢一個咧，我哋係希望咧能夠令到大家懂得自己有咩權利 empowerment。 即係如果講得學術啲就係 empowerment 啦，即係所謂充權啦嚇。咁我哋係希望做到呢樣嘢。咁就我亦都唔覺得話你打形象呢啲咁講一啲即係或者靠明星效應呢啲嘢呢係可以長久呢， 但係又咁樣啊，我又 challenge 啊，你講返即係一個地區嗰度做到啲嘢呢，可能就有啲好處啊。但係呢2011年呢喺美孚就阿黃德全就帶啲居民即係阻止呢個堆土機入地盤起牙籤樓啦，咁跟手黃德全就輸咗喎，其實 係 咁，所以係咪地區嗰個方向咁樣有其他嘅眉目，即係點樣做咧？ 或者容許我咁講咧，即係我覺得咧，就你唔可以以一位候選人一件事就嚟到去否定嗰、那個方向咧。咁所以我仍然都係好希望咧，能夠透過一啲堅實嘅地區工作，去建立一個穩固嘅 fans 網絡。咁然後咧，你起碼有個基本盤啦。咁如果你基本盤將來無論四年之後，戴耀廷係點樣嗌法，咁你都起碼 仲有戴耀廷 有翻咁上下， 你倒截戴耀廷嗰啲類當， 可能下次到陶君衡做啊， 呢個做都冇問題啊。即係如果我哋有多啲 fans 嘅時候，我哋有個底咯，即係有個固定啲嘅根基啦。我希望係做到咁。而喺過程之中，亦都你係可以俾啲街坊。感受得到立竿見影嘅係自己受惠嘅嘛？咁呢個都好緊要嘅，因為你點樣去建立啲die hard fans咧？就因為你係幫咗佢 無論你係幫佢換燈膽好，千秋架下面嗰塊磚翹起咗，樓梯側邊嗰盞燈壞咗，乜都好，但係佢係上心啊嘛，覺得你，咁佢咪你可以贏到佢嘅心咧， 係 咁就好。 即係呢樣嘢咧，就我想問下傑哥啦，嗱，因為就係唔係可以做得好咧？即係嗰個地區服務做得好咧？即係你作為一個黨員嚟講咧，將心比己咧，我就要諗啦。究竟我做呢啲地區服務係純粹為黨所用啦，定還是係即係係雙贏嘅？即係我做地區服務做得好咧，公民黨都會俾機會我嘅，而唔係話淨係一啲律師係嘛？即係過往嘅律師精英先至係喺呢個公民黨裏邊咧，先至係得以晉升嘅咁樣樣。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成個叫做係一個 train reaction 嘅咯喎。即係你所謂成個黨成個公民黨咧，可能你話精英路線咧，即係可能要調整一下嘅咯喎。可能就係話，你會接受到一啲好似梁耀忠式嘅人物，係做你黨裏面一啲 key leader 嘅。即可能是会多元啲嘅咯，就唔系话咁离地嘅咯噃。 咁都系头先我咪提咗，我哋换届而家有六位三十岁以下嘅年轻党友咧，冇一个系大律师嚟嘅。 哦， 咁就我都想讲咧，就系、是、我喺上星期六嗰、那个党大会咧，我系特别拎咗特朗普当选啦，同埋呢个联合王国吓脱欧两件事咧。我就提出咗，我話任何從政嘅人咧，一定要不斷去提醒自己，唔可以離地，因為嗰啲無論美國或者係英國嘅精英咧，喺公投結果出咗嚟，或者數完特朗普嗰啲票之後咧，就喺度抌心抌肺咁啊，喺度冚頭埋牆，就話自己唔認識自己嘅國民啦、點解原來美國咁嘅咩咁樣？咁但我心裏面諗就係，因為你冇出去啫，你冇離開你平時嗰、那個即係自己嗰、那個生活嗰個圈子啊，即係如果你係有去離開你嘅所謂 comfort zone 啊，即係你感覺舒適嘅嗰個環境， 或者叫 echo chamber， 或者 echo chamber 乜都好啦。但我地區工作做得好咧，就其實係一個雙向嘅一個溝通渠道啦。 因為你而家個現世代咧，就係 anti-establishment 咁樣，同埋係 anti-elitist 啦， 我哋插大台咯， 係嘛？即係公民黨。你講下講下，我都爭啲俾你說服喎，因為我就初時都以為你顧此失彼，我擔心，同埋你個 mentality 唔係做呢啲嘢嘅，我驚你出事啊嘛。但你講下講下又係，你攞呢兩個做 case 嘅。 所以我覺得就阿傑哥咧，即係你話作為一個所謂嘅大狀啦，即係有個咁樣嘅叫做係謙虛之心，係咪去反思？我覺得呢個好難得嘅，呢個係好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啦。啲網友多啲問問題啊，咁啊，因為就係喺度講，即係同你 say hi 啊，咩 大家梁家傑好靚仔咁啊，咁啊， 你一樣夠嘅，咁啊，希望 好啊，隔離我啲咪靚仔，搞錯。 希望啲網友多啲參與啦。OK， 好，陣間翻嚟。 花生就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lus.com， 我是鄭兼漢。